真挚就好。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

太早，怕自己爱得 像太阳， 手中撑着一把火，真正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心愿，有一枚铅笔的月儿啊。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近年来员工超时工作，工作群不分工作日及假日狂轰滥炸，已经成为了不少企业的常态。有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呢，以降低底薪、加大提成的形式来刺激员工加班，形成了表面上的主动加班。那专家就说呢，由于缺少严厉的罚则，很多的用人单位认为劳动法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那你被主动加班过吗？来看网友评论。心情说，所谓的主动加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做了很多没拿到加班工资的现象真的不少，是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的执行了。若晨说，拒绝无休止的加班，避免形式主义，特别是服务行业，还劳动者该享有的权益吧。劳动法是保护所有劳动者的法律依据，但是如何执行却是一道难题。继续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在广州呢，活跃着一群猎人，他们无偿地利用业余的时间发现并且解救一些被破坏私藏的共享单车，拆单车山、爬墙、扛车都是家常便饭。因为常常有用户呢把车停在很诡异的地方，那单车猎人呢常常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当中打猎，甚至有树上和水里哦。那对于他们的行为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星城三 up 说，我也是一名单车解救员，虽然没有他们那么努力，但是我每天都会在我所经之路呢留意观察一些共享单车的情况，尽我的最大努力去保护他们。你的手机屏幕有根头发说，此时共享单车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些素质低下的人看到这种新闻真的不会惭愧吗？共享单车方便了我们的最后一公里，真心不希望那些搞破坏的人别把自己的素质和道德烂在最后的一段路上，也为单车猎人点赞。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天天资讯，听听歌。 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

就在那儿。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让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野三坡是一处新兴旅游区，被称为北方小桂林，它距离北京仅100公里，是近年来京郊旅游的热点。野三坡位于河北保定市涞水县境内，由7个各具功能的景区构成。这里自然景观奇特，人文景观丰富，既有北方山水的高亢，又有南方山水的婉约。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河北野三坡景区。在野三坡有3个必游的地方，百里峡、龙门天关和鱼骨洞。河北野三坡景区市场营销总监周志国介绍， 野三坡呢，从那个1986年开放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在2001年的时候它取得了就是说国家4A景区，然后2010年呢取得了国家5A级景区，到现在呢它可以说集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逐项桂冠的一个综合的旅游景区。这里面呢主要包含百里峡景区、鱼骨洞景区、白草畔景区、龙门天关景区、拒马河景区。 被誉为天下第一峡的百里峡是野三坡独具特色的景区之一，它位于河北省涞水县野三坡镇，总面积110平方公里，与北京市房山区接壤，距北京市中心115公里，是京西旅游景点中一颗最耀眼的明珠。龙门天关是野三坡6大景区之一，这里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鱼骨洞已经探明的长度呢有3000米，已经开发了1300米，进入洞中能够观赏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石柱和宽敞高大的洞穴，曲折迂回的通道在灯光的照射下宛如地下龙宫，让人流连忘返。而在景区维护上，河北野三坡景区市场营销总监周志国介绍， 现在野三坡景区的管理体制呢，它是比较超前的，游客在景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时间呢可以找管委会进行解决帮助。针对咱们游客的需求，除了常规的导游讲解之外，有的景区装备了这种就是说触发式的这种电子导览系统，比如我们鱼骨洞景区，在溶洞里面分若干个节点，游客呢在门口租用咱们的便携式导览系统进入景区，它会自动触发到每个景点，实时的为游客提供服务。通过我们导览系统了解到各个景区它现有的游客量，然后我们提醒游客呢，通过这个导览系统呢，可以选择去其他景区进行游览。 野三坡的美在于它的山水，野三坡的山水每一分都显露着大自然的青睐和天地之间的和谐。且不论那保护完好的70余棵、2000多种的植物资源，更有数百种或大或小、或静或闹的动物穿梭于山林中，飞翔于峰峦间。在这里，你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河北野三坡。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别人体会不到的辛苦，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旁人无法感受的难处。坚强的外表下，往往隐藏着不能说的心声，而微笑的表情下，也掩饰着不可露的心情。总把最灿烂的笑容展示在人前，路一步步地走着，留下的脚印只有自己最清楚。走得累不累，脚知道；撑得难不难，肩知道；而你过得好不好，只有心知道。 让 心里面。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